应该由拉玛王来继承王位，而不是我。因此弟弟跑到森林里去，告诉拉玛王说，不，哥哥，应该由你来继承王位，你必须回到王宫去，你才是王位的继承人，要由你继承王位，我会代替你待在森林里。父亲做了错误的决定，并没有做出智慧的决定。他的哥哥拉玛王说，哦，不，这是父亲的命令，你必须待在王宫享受王室的生活。整个人类的历史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例子像这两位兄弟一样吵着你必须待在王宫享受一切的荣华富贵。而拉玛王就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在今日，有两位兄弟都宣称自己是拉玛王忠实的信徒，但是两个人一直在争吵，不断的在争吵，在法庭诉讼着。为了什么事呢？在分家的时候，你多分了多少钱，多分了多少地，因此我们要告到法院去。这样子他们还宣称自己是拉玛王的信徒，拉玛王的忠实信徒。可怜的拉玛王，如果他天上有知，看到这种情况一定会流着泪说，这算哪一门子的信徒啊，他们一点也不想从我的身上学一点好的特质，他们不学习我的精神，却还口口声声地说是我的信徒，真是疯狂，这样的信仰并没有什么帮助的。有人把拉玛王当作全能的神，把他当作是全能神的化身。看看我们是怎么创造出这样子全能的神，我们怎样在贬低他。有人把拉玛王的名字写在额头上，有人写在手臂上，有人写在胸前，有人穿着印满了拉玛王名字的上衣，想要拉玛王知道自己是拉玛王忠实的信徒。这就好像拉玛王很喜欢听到别人一直念他的名字一样，好像大家应该不断地念着他的名字。如果他是世界的创造者，那么他应该会创造出一大堆成天不做别的事，只是不断地念诵着拉玛王，拉玛王，拉玛王，因为他喜欢听到自己的名字。如果他真的很喜欢听到自己的名字，那么他就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人。有人说，神以他的形象创造人，但是我觉得应该倒过来讲，应该是人以自己的形象，自己的喜好来创造神，是我们自己想要一个这样的神。我们不断地念诵他的名字，他就会觉得很高傲自大，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到我们所需求的事物，不管这件事是对或错，我们都能得到利益。他会给我们这种利益或是那种利益，我们以我们自己的想象创造了这种神，这是我们自己的创作。比如说，有一个疯狂的格印卡，他很喜欢听到自己的名字，他觉得每天大家都应该不断地谈到格印卡，格印卡，格印卡，收音机里面不停地播放格印卡，格印卡，格印卡，电视机上也是格印卡，格印卡，格印卡，报纸上也是格印卡，格印卡，格印卡。人家开始建造格印卡的寺庙，开始雕塑格印卡的形象，然后一边跳舞一边唱着嘿格印卡，嘿格印卡，嘿格印卡。这个格印卡就会神气活现地觉得，哦，太好了，这样一个疯狂的格印卡。如果他创造自己想象的上帝，他就会创造出一个这种形象的上帝，听到自己的名字就觉得神气活现的。我们做了什么事呢？可怜的神，如果他存在的话，我们这种方式真是大大的贬损了他。这就是当信心变成盲信之后的作为，你忘了从神的特质当中获得启示，并且忘记在自己身上培养这些特质，那么这种盲信就会是有害的。有人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忠实信徒，很好，耶稣基督是一位伟大的圣人，有圣洁的人格，衡量圣人的标准是这个人在死的时候他的心态怎么样。

Aham Vandami Sabada。 我礼敬所有现在、过去、未来的佛陀，然后你才不会让自己陷入某个宗派、某个组织式的教派。那么，你能从这种觉悟的特质当中获得启示，而发展出自身的觉悟。他解释，我们要如何礼敬佛陀。当你礼敬佛陀的时候，必须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的意思是，我礼敬任何具有这种特质的人。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靠他自己的力量而达到完全解脱、完全觉悟的人，我礼敬这样的人。你的礼敬以巴利文来说称为 Puja， 有一种礼敬叫做 Samish Puja， 不清净的礼敬。比如说，你有一尊佛像，你燃香供花供果礼拜，然后你说我礼敬佛陀，不，这不是清净的礼敬。关于清净的礼敬 Niramish Puja， 佛陀说 Dhammanu Dhamma Patipattiya Buddhaṃ Pujemi。 我礼敬佛陀的意思是，我已走在这条法的正道上，从初显的法到微细的法，我以这种方式来礼敬佛陀。你从直接开始，这是法最初显的部分，然后你进步到定，这是比戒更微细的法，你再进步到慧，这又是比定更微细的法，再来你超越了这些而体验了涅槃的境界，这是最微细的实相，这就是你礼敬佛陀的方式。 Dhammanu Dhamma Patipattiya Buddhaṃ Pujemi。 我们必须好好的了解这个教诲，这个法。我们礼敬任何人，对任何人有信心，不应该让这种信心变成一种盲目的信仰。如果变成盲目的信仰，就没有什么作用了。同样的，要礼敬佛陀，我们应该记住佛陀的特质。什么是佛陀的特质呢？佛陀有以下的这些特质。 Iti piso bhagava arahaṃSamma Sambuddho Vijja Charana Sampanno Sugato Lokavidu Anuttaro Purisa Dhamma Sarathi Sattha Deva Manussanam Buddho Bhagavati Iti Piso Bhagava。 佛陀是 Bhagavan。 什么是 Bhagavan？ 在25个世纪后的今天，印度 Bhagavan 这个字已经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了。今天到处都是 Bhagavan。 Bhagavan's like monsoon frogs here and there, everywhere Bhagavan。 就像春天雨后的青蛙一样，到处都有 Bhagavan。 每一个人都宣称自己我是 Bhagavan。 那么到底什么是 Bhagavan 呢？25个世纪前 Bhagavan 的意思是什么呢？ What was Bhagavan? Bhagga Raghu Ti Bhagava, Bhagga Doso Ti Bhagava, Bhagga Moho Ti Bhagava。 一个人去除了所有的贪 Raga 嗔 Dosa 痴 Moha。 一个人去除了所有的贪嗔痴，而住于内在解脱的光之中，称为 Bhagava。 因此，除非一个人的不净烦恼都已经去除了，否则不能称之为 Bhagava。 佛陀是一个 Bhagava， a Bhagavan。 你从他的身上得到启示，而努力地发展佛陀觉悟的特质，你会逐渐地摆脱你自己的贪嗔痴，那么你才是真正的礼敬佛陀，才是真正的对佛陀有信心。同样的 Arahaṃ 这个字在过去印度的语言当中